好，我们就开始。我们先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可以聚集在这边，也借着你所赐给我们的这本书，教导我们，由这本书归纳出来你自己话语的教导，让我们更加认识你的儿子。今天我们思想的议题课题是我们不多思想的，也就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Okay. 基督高升，基督 The exaltation of Christ。我猜在教会里面，不管是在主日学，或者查经班，或者团契，或者讲道，很少有这个主题。有听过基督高升以这个主题为讲道或者课程的主题的人有吗？人家听，我猜没有。有点无可厚非，因为我们想到我们的主，如果一个教会还在讲基督的话，通常如果能讲到十字架，我们就很庆幸了。OK， 所以上帝的儿子的工作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有的时候会好像上帝儿子道成肉身的工作就停止在十字架上，但是，之前我们讲基督论、教基督论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论到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我们可以如何理解他的生命，就是看按照圣经的启示，他的生命可以分成两个阶段，right？当然，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他是从上面高降到低，降到最低，顺服以至于死。然后，因为他顺服以至于死，所以父将他高升，给他万民之上的名。所以他的，你可以说他是高低高的模式。但是就道成肉身这件事，或者他成为神人之间的中保，神人中保身份这件事。你可以理解他的生命历史上具体的，不是一个抽象的，具体的一个 progression， 一个历史上的进展，是有两个 stage， 两个阶段。什么阶段？哪两个阶段？基督的生命，他经过，他道成肉身，他降到世上，然后他现在复活了，升天了，坐在父的右手边。降卑与高升 ，right？ 英文就是 humiliation 和 exaltation， 降卑与高升。什么时候是降卑呢？道成肉身的那一刻，圣灵在玛利亚的腹中为他造一个身体，给他，上帝的第二位格，子的第二位格，实际的取了一个人性，在位格之中与自己联合的那一刻，我们说就是他降卑的那一刻。什么时候高升呢？复活，我们通常会理解为降卑与高升的分水岭，就这么说好了。OK， 他从坟墓中走出来那一刻，可以这么理解。但是，高升，刚才那个吴大哥也提到说，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主在哪里。他现在不在地上，他在天上 ，right？ 这是就按照他中保的这个身份，他现在在坐在父的右手边，所以他现在是处在高升的情况 ，OK？ 但是曾经有一度，他确实来到世上，在历史中这是一个这是我们信仰确认的事实，2000多年前来到地上，活了约33年。处在降卑的状态之中，我们会讲降卑，因为你要讲传福音，一定是讲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为了要做多人的赎价 ，OK， 替代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等等等等。但是你真的要理解他降的有多么的低 ，OK。 他的这个 humiliation， 他的降卑到底是有多么的卑贱。你光讲他降卑的处境可能还不够，因为圣经有告诉我们他不止降卑，他是从天上来，而且他又可以这么说回到天上去。你要理解他升的有多高，也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降的有多低。 OK， Flavel 在266页这段写的很精彩。嗯，是266页吗？哦，他就是用 Flavel 用清教徒很典型的言语用对比，他说基督像，就是他在比较基督降卑和高升是何等的改变。所以这是一个，他的降卑和高升是一个真正不只是历史上的时间上的一个进度，然后也真正今天我们要看的这到底是什么改变，就基督来说有什么改变，就他父来说对我们来说这改变有什么意义。所以他在地上的时候是焦虑，在天上却是稳坐，他在地上呻吟，在天上是得胜的。他在此处匍匐在地，而在彼处端坐在荣耀的宝座上。 OK， 要帮助你理解 Flavel 在讲什么，就像克西马尼那段经文。 OK， 所以这边 Mark Jones 提到说，有的时候我们会不自觉的觉得说，哦，基督升天，我们知道他升天，因为可是我们不太就多思想按照圣经告诉我们他升天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哦，他就是已经离开世界上去了。 OK， 但是基督的复活，基督的升天与他的 heavenly session， 就是他现在坐在父的右手边，有基本的关联。也就是说基督的如果你要这样子讲也可以，基督的高升也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复活、升天，然后登基入座，坐在父的右手边，坐在他的宝座上。对，Mark Jones说这是紧紧的相扣的，每个层面都同样的重要。对，因为我们的主他如何受苦得荣耀，我们也就如何受苦得荣耀。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若是如此，他是我们的forerunner， 开路先锋。希伯来书十二章，如果是如此的话，那么他如何升天也就预告我们以后将要如何升天。毕竟我们是与他不只是同死同复活，也是与他一同高升坐在宝座上的。甚至新约的作者会说我们是与他一同作王的。 OK，所以Mark Jones在这边提到，他并非只是一个孤独的升天，他的升天与我们有关系，因为他升天我们在他里面也已经与他一同升天，未然的是将来必要与他一同升天，与他一同在天上。这边的用词是他胸中怀着他所有的子民，就好像大祭司的胸上别着是十二支派的名字，一同进入荣耀。所以如果我们的主稳居在天上，如今稳居在天上，虽然如今我们肉身在地上，我们却已经好像得到了一个 seal， 得到一个印证，将来我们必与他一同在天上。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只是在这边看那个引言，就如果我们真的是思想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就这一块好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升天应该不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应该不是哦，他只是离世了 ，OK， 好，他好像已经不在世上了。他升天的这个事实应该为我们带来极大的安慰。等一下我们还会再讲到这个。OK， 第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看一下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大家应该很熟悉这段经文。 这边讲到说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的儿子在肉身显现，道成肉身，被圣灵称义。这个你们觉得被圣灵称义是什么？我觉得是罗马书一章，应该是一章第四节那边讲到，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最后一个被接在荣耀里面。OK， 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有一个进度的，最终是他是被接在荣耀里面。那如果他真的就是我们的，他在世上如何，我们也在世上如何。我们真的就是他的后嗣，若我们与他一同受苦得荣耀，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这个 progression 这个进度也提供了一个我们将来要得荣耀的蓝图或版本或者地图。 OK， 我们在讲说他高升，大家会想到说高升是很荣耀的事情，高升是我刚才有提到一个词，是他的登基，他的入座，他的宝座。也就表示说他之前，这是一个转变，他之前是处在一个没有这样子荣耀的状态或者降卑的状态之中。 OK， 但是我这边我想 Mark 就在这266和267页这边提到，他是创造万物的主。这边要特别提到的就是当我们的主降卑的时候，他仍然是万物的主。有的时候基督徒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概念，就是当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好像暂停做上帝，或者说暂停暂停不做 I don't know 造物的主吗？这边要 Mark Jones 在这边提到的是，的确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在高升的状况的时候，特别是他自己说现在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然后又因为他顺服以至于死，所以父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他，叫他的仇敌都伏在他的脚下，腓比书二章。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之前没有掌权，所以我们有一些之前讲基督论的时候有一些概念 right？ 希伯来书一章第三节的时候，一章第三节那段经文如果记得没错，他说他仍然是什么，他是上帝荣耀之光辉，以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是不是中文是不是这样翻译，全能命令托住万有，并没有一刻他不是以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就算他是道成肉身，就算他在十字架上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他仍然一刻没有停止做那托住万有的万有之主。 OK， 这是关乎他是上帝这个事实，如果他是上帝他就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就算他道成肉身，就算他真实的经历了十字架，真实的经历被他的父离弃，仍然是不会改变他他是创造万物的主。我们特别可以看到，因此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第八节说，如果他们知道他是谁的话，他们就怎么样，不会什么，他是谁，他用了一个名词荣耀的主，就不会把荣耀的主，就不会杀了荣耀的主。 OK， 也就是说保罗他的神学，他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的认知是什么，基督在降卑的状况之中他仍然是荣耀之主，并不是只有他复活高升的时候才成为荣耀的主。虽然人没有认出他来，我明天讲到也会，人认不出基督，那是就是人的问题，但是这并不改变他仍然是荣耀之主的事实。 当他高升的时候，他说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或者他得到万民之上的名。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事实和他从来没有停止或暂停做荣耀的主的这个事实？如果他是荣耀之主，而且他不只是 有所有的全能，他以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那么为什么他高升的时候父还要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或者他说现在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什么意思？难道他之前没有吗？而且为什么是他高升的时候才得到这个荣耀或者权柄或者万民之上的名？这个跟我们之前讲到基督的荣耀的概念，尤其这个时候清教徒正统改革中的神学就帮助我们圣经中很多很，如果你没有这些概念，没有神学家帮我们归纳出来，你很难去理解的，会造成一些冲突的。譬如说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分离的祷告，大祭司的祷告，他向父求荣耀， right？ 现在求你荣耀我，时候到了。上帝的儿子如果按照圣经的教导，按照我们主自己他口中所说的话，我与父原为一的，那他怎么从何意义上说他可以向父求荣耀？如果他是同等同荣耀同本质同永恒的，他怎么向父求荣耀？那时候我们就讨论，因为圣经这样子向我们启示，改革中神学家十七世纪的像约翰欧文他们会说，他求的不是他本来就属于他本职的荣耀，来，如果他向父求荣耀，而且父有其荣耀可以赐予子，这必然不是他本职的荣耀，因为他不能够求本职的荣耀。如果他真的求本职的荣耀的话，约翰欧文提出一个很精辟的见解，他这不是将他的人性升华，反而是毁灭他的人性。也就是说，如果他真的能够领受神性的荣耀，就是人会变成神，那根本就人就不再是人，你我也就不得救，也就没有神人之间的中保。Anyways， 这边的权柄一定是关乎他中保职分的权柄，不是他本来就是创造主的那个权柄，你懂我的意思了吗？跟那个刚秀燕姐讲说，他有他中保特有的荣耀，这是关乎他道成肉身的事实或中保的职分的荣耀。这个荣耀是父可以赐给子的，也是有条件的。这个跟父如何爱子也有关系，不是吗？你看，所有的这些都连在一起。父和子，父就是上帝就是爱，三位一体的上帝就是爱。耶稣怎么能够说，我爱父？就长守他的命令，就留在他的爱里面。你们若爱我，就什么？遵守我的命令，就长留在我的爱里面。正如我爱我父，就遵守他的命令，长留在他的爱里面。这是有条件的爱，要遵守命令，顺服才得以被爱。我们可以这么说好了 ，OK。所以我们怎么理解？所以我们有一个，因为他是道成肉身，他成了中保，他就必须顺服。按照他这个身份，我们可以说只顺服父，也是有条件的。他也得到父的悦纳，这个悦纳是有条件，必须只要顺服父才悦纳他。在这里也是，这个的权柄是关乎他中保职分的权柄，不是他本来就本职，他是上帝儿子，第二位格本来就有的权柄。我们可以说，这是透过他的虚己降卑顺服以至于死所赚得的，你听懂我的意思吗？这不是他原来就有的，他必须要做一些事情，他必须要为我们舍己顺服以至于死，父才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父才将所有的权柄交给他。也就是说，这个跟我们最近主日学提到的那个约的概念有关系。第一个亚当在行为之约上面失败，所以第二个亚当就必须要为我们在行为之约上面完全的顺服，为我们赚取第一个亚当没有得到的奖赏。 Anyway， OK， 这个权柄赐给上帝儿子这个概念，在高升之中，在他的高升就代表他领受了这些权柄，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例如我不知道，因为我们这边都已经上过前面，我们应该听起来都很习惯这样。我不知道，如果你有问题，你可以提出来。我不知道。我们甚至可以说，基督的高升是他取回本来是属于他自己的权柄，因为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说，那个舍命，他将命舍去是父的旨意。是圣灵帮助他顺服，但是他自己也说， 是我将命舍去， 对，我有权把命舍去，也有权把命舍回来。所以我们会说复活在圣经中很明显的，约翰福音十章十七十八节是指自己的工作，他自己有权柄叫自己复活，也是圣灵的工作，罗马书一章四节，或者罗马书八章那边十九到十一还是三节，圣灵将基督教复活过来，也必叫你们那忘记，圣灵将基督复活过来，也必叫我们必死的身躯复活过来。对，也是上帝的工作，或者他父的工作。使徒行传这个时常出现，你们将拿撒勒人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上帝却叫他从死人中复活。真的，所以基督的高升是圣灵的工作，是父的工作。我们也可以说，这本来就是他自己取回本来属于他的权柄。OK， 所以他在马可福音第二章，还有在其他说，我要叫你们知道，人子本来就有赦罪的权柄。可是这个权柄在地上的时候，他有这个权柄，本来就是属于他的权柄，但是却遮盖，或者人认不出他来，或者不愿意承认他有这个权柄。OK， All right， 基督是万物的主和万物的主，在高升的时候领受了权柄，或领受万民之上的名，或领受了荣耀，这个概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在这边有提到一个，好像我不知道 Mark Jones， 我不知道忘记，基督是上帝外在工作的中枢，中枢其实就是中保或 mediator 或者中。我们讲上帝的外在工作，我们最近读《心灵信仰告白》，外在工作分成什么？创造和什么？护理，对不对？你在护理之下，我们又可以把它说有一般的护理和特别的护理。一般的护理就是我们所谓的普遍的恩典，今天有太阳照，有雨降下来等等。特别的护理就是救赎，就是只有赐给上帝所拣选的人们，救赎之功。在这个外在之功，创造、护理、救赎里面，基督都担任一个 mediator 的角色。你从经文中可以看得出来，约翰福音在创造之中，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OK， 在护理上面，万有都是他全能的命令所托住的。OK， 救赎那更不用讲，只有一位中保，上帝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人耶稣基督。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 家都没有问题吗？ 嗯，有，我觉得是有一个观念我还是不太明白， 嗯， 就是耶稣他有能力可以让自己复活， 嗯， 但是我们会说他的这个叫自己复活的权柄跟能力也是上帝的工作，是这样吗？ 嗯。如果我们说他有权柄要自己复活，他这是关乎他什么的权柄？ 东宝的，他神的权，神的权柄。 Yeah. 所以他 这本来就有，对。只有他，只有上帝可以叫人复活。只有上帝，因为是上帝是赐予生命的那位。嗯。所以他在，嗯。我们的主有时候讲的话，他很明显的是在宣告他是永生神、上帝儿子第二位格。譬如说，我有权利将命舍去，有权利将他舍回来、取回来。对，他就不只是以他中保的身份说这句话，对。 在凸显他是上帝的身份。 嗯哼。嗯。有的时候神学家会做出一个 distinction， 叫做他的他以中保身份，他道成肉身在地上执行的工作的时候，仍然有些工作是特别是只有不只是光是中保都还，我们可能说可能那个等次都还不够。譬如说人子有赦罪的权柄，他在这边讲的是什么？他是上帝，只有上帝有赦罪的权柄，或者像刚才讲的，我有权把命舍去，也有权把命舍回来。可是讲这句话的人当然是神人两性在同一个位格里那一位讲，具体的那一位，而那一位是神也是人，你懂我意思吗？但是你要真的说这个权柄是基于什么，是基于他的什么？是基于他是上帝的永生神的永生儿子第二位格这个事实的身份。OK， 好 ，Yeah， 下播回去再听一下。所以所有的权柄，这个所有的权柄，我会卡在这个。就好像以前可能不是全部，那现在所有就是全部都给你，还是说这个所有是在限定在 所有的全部中保可以领受的权柄？中保的他还是有其中保可以，你要这么讲好了，你因为你他是在一个位格里面，你不能把它分开，但是概念上面这样好了。中保需不需要顺服父？永生神上帝的儿子需不需要顺服父？你要需不需要顺服父？你要回答要的话，你就必须要再 clarify 再说，按照他中保的身份，但是按照他永生神上帝儿子第二位格本职的身份，他没有根本就没有顺服可言。如果你要讲顺服，你就会开始落入那多神论的异端， right？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在这里我们在用了一个什么 strategy。 我们在基督论的第一课的时候好像就有上很重要叫做 reduplicative strategy， 就是双重论述，按照他中保的身份，按照他永生神上帝儿子本质的事实，按照这个说，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你要能够双重讲，所有的权柄都交给了他，这个是按照他中保的身份，也就是说按照他中保的身份，受造物所可领受最高的权柄、最高的荣耀都给了他。等一下约翰欧文有一句话，他说他在升天的时候是领受了最高的荣耀，不是，他说是领受，他特别有讲是最高受造的荣耀。 他在这边要强调的就是这一点，受造荣耀跟我们之前所讲到他位格特有的荣耀和他第三个荣耀，就是关于他中保职分的荣耀，就有关系。Okay. 好 ，Yeah， 这是很技术的。 我们今天可以这样子讨论，是因为我们之前已经奠下一些基础。这本书其实你不需要讨论的这么深，可是因为我们这边是读书会，所以我们才会有一些细节。但是你要用它的话，其实做灵修的话，你不需要讨论那么深。OK， 基督升天，基督升天，我们看一下，他好像是上帝祝福他的创造，《创世纪》第二章那边第一节、第二节，上帝的儿子也祝福他的救赎。我们之前有讲到一个概念，救赎在圣经里面是第二个创造或新的创造。OK， 这基督升天是公开的凯旋的游行，好像是阅兵，或者说那时候罗马军队打胜仗回来的时候，进到罗马城的时候是带着俘虏，然后凯旋的游行。那个以弗所书四章和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用的言语，就是用当时那个军队凯旋归城的那个言语来形容我们的主高升，掳掠仇敌，然后再将恩典赐下给他的教会。OK。Goodwin， 我们的好朋友268，他写什么忘记了。哎呀，清教徒的。OK。OK， 这段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问题？基督的高升也预告他要再来，这就是为什么 Mark Jones 在这本书这一章，我们不应该只看基督的高升，他的升天好像他去离开这世界，因为经文怎么说？他怎么去，他还要怎么再来？他怎么样高升，有一天他就要怎么样回来。马可福音十三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那边，的确是讲耶稣要再来，有一天要再来，就是他自己在预告说他再来的那个景况， right？ 但是我们好像之前有提到那边的言语，很明显的耶稣是在用但以理书第七章的那段话。但以理书七章的那个人子到亘古，那个中文叫什么？亘古常在者之前，来到那个宝座前，那个是很明显的是在叙述一个登基的，要登到宝座的状态。耶稣用那段话来形容他将来要如何要再回来，驾着云，人子要驾着云再回来。言下之意就是他是驾着云登基的。你怎么看到？所以天使对那群人看着耶稣升天的那宝，使徒行传第一章那边，你们在那边看什么看？他怎么去？将来他要怎么再回来？所以基督升天不是只是一次历史上的事件，它是一次历史上的事件，但是指向将来历史上还要再发生的另一个事件。OK。这段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OK， 清教徒会，他们都有很多的这种默想，这种思考。基督进到天堂，我们通常会想说，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已经开始思想，跟我们非常有关系。但是我们要想，基督进到天堂 ，ascension into the heavens， 这个对天堂带来什么样的效应？是 Flavio 提到说，他会为父带来极大的喜乐。我认为，如果我们看那个浪子回头，路加福音，如果我们翻开那段经文，路加福音十五章，这是我们主他自己讲的比喻。 Right, so 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故事，浪子回头，好像 Tim Keller 也很喜欢用什么挥霍的，什么挥霍的上帝，用这个浪子 Prodigal God。Anyway, 大家都很熟悉这个，这个故事，我们通常会，认为耶稣在这里所讲的就是一个罪人回头，然后父亲乐意，接纳一个回头的浪子，就好像我们的天父乐意接纳，回头的罪人 ，OK， 甚至将他这个罪人所有一切不配的恩典加诸在这罪人身上，这一切都没有错。这大儿子也是，我们也会讲说，这大儿子就是那种已经领受恩典，却不知道自己领受多么大的恩典，反而去，说。哎，这个人那个人不应该领受恩典的那种人 ，OK。但是我觉得，其实你看这个，你看这段经文里面有很多也可以给我们一些线索，告诉如果有哪一位父亲得到儿子，真正可以知道这个感觉的话，无非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 ，OK。浪子的父亲喜悦失而复得的悖逆的儿子而有大喜乐，我们在天上的父又该何等的喜悦他顺服的儿子回家。对，这个浪子他向他父亲取了那个产业，然后到了远方挥霍掉他的产业。我们的主父的儿子，上帝的儿子，是来到世上为要分享他父的产业，舍去了他父的产业。Okay. 那个儿子浪子回家的时候，他说：“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让我做你的仆人就好了。”我们的主本是上帝的儿子，却自愿的来到世上。做了仆人，取了奴仆的样式。那个儿子是不顺服父，去到远方。我们的主是顺服父，顺服以至于死。OK， 那个儿子回到父那里的时候，父给他亲嘴，给他戴上，披上袍子，戴上戒指。我们的主在世上的时候顺服以至于死的时候，是身上没有一件衣服，他们在分他的衣服，他们给他戴上荆棘的冠冕，但是当他回家的时候，父给他戴上荣耀的冠冕。浪子的父亲说，我怎么可以不为这个儿子喜悦呢？他是我失而复得，从死里复生失而复得的，哪一位才是真正死里复生而失而复得的？岂不就是我们的主？他是死人中复活出熟的果子。他在十字架上遭受父的离弃。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因此，当他回家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他的父是多么的喜悦。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他受洗的时候听到这句话，在山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在十字架上他听不到这句话，但是我们也知道，正是在十字架上他最顺服的时候，也是父最喜悦他的时候，但是只听不到这句话。他什么时候再次听到这句话？这是我的爱子，从死里复生失而复得的，他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主他自己讲的这段比喻，其实已经开始给我们一些概念。他自己回家的时候，他的父是如何的欢迎他，会给他的 会给天堂带来多大的喜悦。 So 天堂因为他的回去会更加的完美，因为天堂就是为他造的，那张宝座就是为他造的，预备给他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因为子回到了天上，坐在那宝座上，天堂就达到他受造的目的。天堂不是为我们造的，是为子造的。而我们也知道，圣徒和天使都欢喜。如果一个罪人在地上得救，天上欢喜，何况一个为罪人死的那救主回到天上。 OK， 这段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其实如果我们不思想这个的话，我们的信仰会变得很死。可是你越想这个，而且你是按照圣经我们主自己的话语想，你应该就越盼望有一天你会看到那个喜悦和分享他的荣耀，因为这是他为你求的。父啊，我在哪里，愿你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这个就是我们在这边试着就是做一个 exercise， 你如何，我们都说我们要仰望基督，要爱基督，可是都那都很抽象。可是我希望我们刚刚做的这个是非常具体的，帮助我们如何仰望我们的主，如何思想我们在天上的父。而我们刚刚所想的这一切我们都有份，因为我们是在他的爱子里，凡他所有的我们也有。 嗯，你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有提到被天使看见吗？ 嗯， 那这边两 被世人看见吧？ 对， 对， 是三章十六有提到天使吗？三章 是被天使看见吗？哦，传给世人，对不起， 被天使看见。然后271页这边他讲，这样有益于天使们，我没有连得起来，为什么被天使看见？这件事会有益于天使。 270页吗？ 他就这一方面上有一段，耶稣去天上，有益于被提示的荣耀的圣徒，有益于天使，有益于父，特别有益于他自己。 哦，有益于天使，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说，特别是当三位一体他们在永恒之中制定那个救赎之约的时候，Pactum Salutis 的时候。我们不是那时候要讨论，就是说 ，OK， 如果我们就假设，这是做一个 exercise， 上帝创造了人，然后他说，然后他对 heavenly court 天上的掌权的天使等等说，我创造了人，但是他会堕落，他会犯罪，如果他堕落，他犯罪，他就没有办法达到，我创造他应该要达到的目的，而我是全然圣洁公义，只要是堕落的人，他没有办法有份于我，没有办法享受我要赐给他的永生和永远的福乐和我永远的团契，怎么办啊？ OK， 我犯罪人就需要付上犯罪代价，这是符合上帝的公义， right？ 罪的代价就是死，他就是没有办法。 Well， OK， 是可以这样子，可是他就没有办法达到我创造他的目的，怎么办？献祭，哦，可以献祭公羊来平息上帝的怒，可是公羊公牛的血无法赎罪， right？ 那只是一个预表，怎么办？所以当时上帝说，哦 ，OK， so， 差遣我的儿子，他要变成道成肉身，取奴仆的样式，不止如此，他要顺服以至于死，而且他要在十字架上喊真实的经历这些罪人应该经历的隔绝，就是我的上帝，我上帝为什么离弃我？所以有好多神学家说，如果天使在那里听到这个，他们会惊讶到说不出话来啊！就用人的话讲，彼得前书一章11节还12节讲到 讲到说上帝如何拯救人来，这个透过先知的预言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为我们写的，这些都是为我们写的。然后他有一句话很奇怪，他说什么？天使也乐意查看还是什么，对不对？查看这些事情，因为天使他们不知道，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是上帝外在工作最伟大的工作。OK， 天使想不出来，这是 不只是超乎人所求所想，只要是受造物都想不出这个，所以天使也乐意查看。所以我想 Mark Jones 在这边提到说，也有益于天使，因为他们终于看到这件事情的结局到底是如何。哦，没有，升天是得荣耀之路，就是我们刚刚好像讲说它，这个是一个有一个历史的 progression， 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真的，它必须要在那墓穴中，然后它必须要从墓穴中走出来，然后在地上留40天，然后再被一个云接走，这是一个很具体、很确切，在历史中必须要，因为是。在他的父的旨意之中要如此，这样，所以他必须是这样子升天。 OK， 大概是这个的意思。我想延续的意思应该就是说，他的得荣耀不只是他从坟墓中走出来，就是继续，那个是继续，对，因为都是那是步骤嘛，或者说三个 stage 或者怎么样，在增加吗？我觉得他的荣耀就像约翰欧文所讲或圣经说，他已经得到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了，就是按照他的人性或者按照他中保身份，他已经领受了那最高的荣耀，就是人受造物可以领受的荣耀，这不是关乎他本质的荣耀，你懂我的意思吗？但是我们的荣耀是不是会在永恒中不断的增加？哎，这是一个好问题。 会啊，觉得因为在基督里面，基督的荣耀 在基督里面。基督荣耀，我觉得圣经讲，某种程度上 ，OK， 应该是这么说。我觉得他已经既然已经领受了所有的权柄，万民之上的名，他已经领受了那最高的荣耀。那最高就没有再高，但是人呢？你觉得？ 我觉得人是可以，因为 为什么？ 我们是因着耶稣的荣耀得荣耀， 对， 所以我们应该跟，我觉得我们应该有差。 经文，如果你觉得会或不会，你都要有经文的依据。Yes， 那个荣耀就是因为我们是见他面上荣耀，哥林多后书3:18，因此我们荣上加荣，而这个见现在在世上已经发生了 ，right？ 不是凭着眼见，是凭着信心，我们在基督的面上看到上帝的荣耀，哥林多后书4:6。然而有一天，我们就不再凭着信心，是直接复活的身体眼见他。原则仍然是一样，会变得越来越像他，就是荣上加荣，因为我们是直接看见他。这就是为什么仰望基督要变得非常的，你不能只是一天到晚讲仰望基督，你必须要具体的知道到底什么是仰望基督，因为你在地上如何成圣，如何荣上加荣，越来越有他的样式，你如果这个是在你生命中的事实，你就必须要具体的仰望他。现在是凭着信心，正是我们现在做的，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你的听到很重要。如果你听到一天到晚只是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合一，然后那种很虚的东西，那个到最后都没有什么真正的用处。总是将圣徒的眼光要指向基督，按照圣经，你才在地上才知道该如何活在地上，才能够实际的成圣，才能够荣上加荣。所以 为什么在天上我们不会无聊？因为你永远不会无聊，你他的荣美，你没有。约翰·欧文，忘记是谁讲，为什么我们在天上不会犯罪？我们为 OK？ 那我反问，为什么我们在地上会犯罪？基督徒为什么在地上会犯罪？OK， yeah， yeah， OK。可是具体一点，为什么我们在地上会犯罪？你什么时候会犯罪？你觉得？ 我不满足的时候， 失去上帝的公义、圣洁， 太无聊。 人犯罪没有例外，就是当你们要仰望为你们创始成终的，为你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当你的目光离开他的时候，就是圣徒犯罪的时候。不管是你是在什么处境之下，你只要你的目光离开你的主，你就是你犯罪的时候。为什么在天上你不可能犯罪？ 因为神的荣光充满。 神学家，改革中神学家甚至会说，不是因为你的本质上，虽然你得了一个荣耀不会朽坏、没有败坏的身体 ，OK， 但是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柔美是这么好，你没有办法把你的目光离开他。他的荣耀是对我们来说是无限的，而你是在永恒之中，你的荣上加荣，永远不会有止境。也就是说，我们越来越有主的样式。所以为什么那个老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三章写说，亲爱的。将来如何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有一天我们就要知道，因为我们要什么？与他面对面。然后在哥林多后书那边，我们要与他见面得见，有一天我们就要变得像他一样。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也是，有一天我们要见到他，就要变得像我们这什么败坏的身体，有一天就要变得像他一样。所以那个荣上加荣对我们来说，因为我们是有限的，而上帝的荣耀是无限的，而借着中保所传递给我们的那个荣耀，在他的面上所看到的荣耀是无限的。 Mediator 中保的有中介的却也是会无限的传递给我们，所以我们不会无聊，我们的荣光会永远的加强。我们在这里不是在做一些什么哲学，我这都是按照圣经所给我们的教导做什么合理和必要的结论，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 clarify 一下，所以他已经得到他受造的最高荣耀， 对， 那个就是一个极限了。但是因为他是 mediator， 对， 无限与有限会在他身上， 所以我们将来瞻仰荣耀不只是他的受造的荣耀。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我们是在他的面上看到那无限的，我们本来没有办法直接看到那无限的荣耀，可是因为还是在永恒之中还是有位 mediator， 是借着他，所以我们就无限的。但是所以约翰欧文很精彩的是，我们将来要见的荣耀，所有在永恒之中所领受的福分和荣耀，都还是要借着那中保耶稣基督，不是直接。很精彩，很精彩的一个见解，不是所有神学家都同意，但是我同意他讲的，因为基于，虽然我们将来无罪，可是我们还是受造物与造物主之间仍然有不可跨越的鸿沟，除非有那一位中保。对 ，OK， 好，我觉得对基督进到天堂带来的效应。如果你看到这个，就是你会想说，这跟我们那你们这在那边胡思，你们在做一些。可是你仔细想，你越想这个，应该会对你如何活在地上，如何走那个朝向天堂路，会有很实际的影响。OK， 基督的登基、复活、升天、登基这三个 ，OK， 这在圣经里面，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一、二十二节。那边就有提到，二十一节他说他复活了，然后二十二节说耶稣已经 进入天堂 ，OK， 坐在上帝右边 ，OK， 等等。我们的主知道，他不只知道，多次预测他要受苦，他要死，他要三天之后复活，他也知道他要升天，他要登基，他自己使用引用诗篇110篇第一节，哎，我主对我主说，坐在我的右手边，叫你的仇敌做你的板凳、脚凳。OK， 这经文就是我们的主，他在地上的时候，在他降杯的时候，在他还未得荣耀的时候，他就知道有一天他要得荣耀，他要坐在父的右手边。他坐在上帝的右手边，是人能够得到最高的荣耀，或者受造物所能承受最高的荣耀，是那中保所承受的。而我们也有份这个荣耀。Okay. 因此我们要仰望上面的事情。我们是与他一同复活的。我们是与他一同坐在天上的，现在就是，将来要与他一同作王的。可以。经文这可以去看。他登基，这个跟我们之前讨论，就表示他已经完成了，获取了，赚得了他救赎之功劳。我们没有办法再赚得任何的功劳，但是他可以，因为他全然顺服，他一次没有违背，一次没有退后。而他登基 ，OK， 这之前的讨论，如果耶稣只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他为我们赎罪的这件事情，献上自己，做了我们完全无瑕疵的赎罪祭。赎了我们的罪，替我们承担我们本来应该承担的咒诅，经历了那真正的死亡，就是与上帝隔绝等等等等。如果就停在这里，我们得不得救？ 你说我们有罪吗？还要复活？ 他复活，因为复活是上帝公开的称义他的儿子，他是没有罪的。OK， 他复活，我们得不得救？OK， 还不完全， 为什么？为什么不完全？经文，如果他复活好，然后他就有的时候到这里来看一看，有的时候到新庄来说，哎，你们最近还好吗？我们得不得救？我们不得救，也就是说，按照圣经，譬如说《希伯来书》7:25，因为他长久活着，为我们代求，他就能拯救我们，拯救到底。所以神学家，有一个概念，这就是为什么升天和他的登基跟我们非常有关系。如果他不登基，我们就不得救。为什么？因为经文告诉我们，他是在他的父的右手边。第一。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在浇灌下来，使徒行传2:33，如果他没有坐在父的右手边，他就没有领受那应许的圣灵，我们就不领受圣灵，我们就没有新的生命。 OK， 第一，第二，因为他长久坐在父的右手边为我们代求，代求这个是 下一个我们要讨论的那个，也就是说神学家将救赎基督的救赎之功分为两个，一个就是获取，就是他完成了，他在十字架上死了，他就已经赚取了那个按照救赎之约父要给他的，赚取了救赎之功，赚取了我们的称义，我们的儿女的名分等等等等等等。但是他赚取了还是要实际的施展在每一个人身上，所以 application 获取 impetration 和 application 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个都要我们才得救。他不只要获取，他还要施展，这个施展就是借着他赐下圣灵和他的代求，而他赐下圣灵和他的代求都是因为他登基坐在父的右手边。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Yeah. 所以基督登基重不重要？重要。他不登基我们就不得救。Okay. 他在父的右手边继续的执行他的中保的工作，他先知，他差派圣灵来，好叫 他的使徒们，领导他的使徒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然后写下圣经。他仍然执行他祭司的职分，为我们代求，好，可以拯救我们，拯救到底。君王那更不用讲，现在所有仇敌都在他的脚下。Okay. 还好，今天时间。结论：基督高升，或者进入那个幔子内，为我们进入到至圣所，成了我们的开路先锋。希伯来书六章，他是我们的开路先锋，进到了那幔子里面，也就成了我们如何受苦得荣耀的模范，或者典范，或者开了一条路。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正如从上来的本不属于这世界，他却自愿来到世上，就成了彼得说我们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的榜样。他是我们如何在世上做客的榜样，因为他才是真正的异乡人，却来到世上，他来到自己人的地方，自己人都不接待他。所以神学家有一个词叫做 the far country， 很美。他们说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有些神学家会用着比较老一代神学家说 he goes out into the far country， 他来到远乡，也就是说他来到世上，他降卑的一个成分之一就是他离开父的怀抱之中，他离开天来到地上寻找他的心腹，他却是到远乡寻找他的心腹 the far country。 可是他的 home country， 他的家乡是在天上，那也是我们的家乡。世人活在世上就是活在你的家里面，可是我们不是世人，我们活在世上却不属世。概念就是我们在世上是寄居的，我们是做客旅的，这个世界是我们的 far country， 虽然我们身在世上，可是对我们来说是远乡。我们真正的家，我们的国籍是在天上，有一天我们要回家。 And we're going home， 我们到天上是回天家，这一点都没有错。这就帮助你看怎么看所有临在你身上的一切事情，临在你所爱的人身上的一切事情。这也帮助你，尤其是圣徒被主接走的时候，我们之前已经讲过，是悲伤的事，但是你所失去的远远比不上你的主所得着的。 Why？ 因为一位圣徒离开世上的时候，就是什么？父听了子的祈求，子得着父所应许他的人，父啊，我在哪里？你所赐给我的也同我在哪里。所以你思想耶稣他如何回到他的 home country， 你就知道有一天我们也要如何回家。你思想他曾经降卑来到 far country， 我们在世上，你不管世上再怎么舒服，这是 far country， 这不是我们的家。这也帮助你如何看世局，如何看政治，如何看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应该为他祷告，应该参与世上的事。我们不是修行，我们的信仰没有叫我们要脱离这世界，但是我们不属于世上。Okay. 所以他在降卑之中知道自己要高升，我们也必须记得有一天我们也要高升。这也帮助我们，当我们还在世上的时候，不用那么急着得荣耀，不用那么急着为自己争取荣耀。如果他都受羞辱，我们受羞辱有什么奇怪的？所以在地上所经历的一切事情，保罗可以说是自战自清的苦楚，或者说与将来要得的荣耀是 不足以为比的，不值得一提的。不是说经历的苦难好像没有什么，而是说唯有基督徒可以这么说，因为唯有基督徒有那 将来永远不会消灭的荣耀，可以盼望。只有基督徒才能说，在地上所有我们所经历的与将来要得的荣耀比，都是自沾自轻、不值得一提的苦楚。 OK， 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问题？所以有好的基督论应该会对你的信仰生活应该有帮助吧。 有一个词我不懂，什么是设立 之光？ Providence 其实就是护理，对，一样的意思。对，因为通常在圣经中那个右手边就是最荣耀的或最尊贵的或 最有权能的那个位置。奥古斯丁意思就是本来应该受审判的人现在居然得以坐在父的右手边。是 所以是因为这个落差所以那个荣耀更大，是这样的意思。我还以为右手边是某一个特殊的法律位置，是给本来受审人变成审判者。 哦，我在第几页？ 272。 哦，应该是这么说吧。所以奥古斯丁说，右手边的词汇代表那，只要是他坐在父的右手边，就代表在父面前受审判的人已经称义了，蒙神拣选，从神领受了审判人的权能。从神领受了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他，那就是这个意思吧。我觉得这个跟那个约翰欧文讲的，在右手边他登基，他进入天堂就领受了人所能领受的最高的荣耀的概念是一样，坐在右手边，坐在父的右手边。你知道我们不管这个荣耀再高，我们还是以他神人的身份和中保的身份讲，不是他子本职的身份。Right, OK. 哦、oh, ，我本来要提到一个概念，还有一点时间，这个跟我们讲的这个有一点点关系。基督是上帝外在工作，这个外在工作是你知道是一个就是创造，就是上帝他本来是永远。有永远的福乐三位一体，他根本不需要在他以外做任何的事情，但是他却选择创造，所以外在的工作就是指在他以外任何的工作。上帝基督是上帝外在工作的中枢，你要说 the mediator 也可以中保。那我可以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他是中枢？很明显的，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创造、护理和救赎的中枢或者中保、中间人。但为什么是他？为什么不是圣灵？为什么不是父道成肉身？圣经在这边就是有一点，我们现在是有一点是圣经没有直接的告诉我们，但是我觉得我同意神学家，尤其是从早期教父一直到正统的神学家，在这个议题上面，为什么是子道成肉身？他们归纳按照却没有圣经没有明文的讲，但是按照圣经所有的教导所归纳出来的教导，我觉得是符合圣经的。有一个原则， 上帝三位一体上帝外在的行动或者工作都反映三位一体上帝的内在次序或者工作，听懂我意思吗？这个跟为什么基督是中枢就有关系。耶稣基督做第二个位格做中保，因为他是第二位格，他是在中间的，他的外在工作反映他内在次序。我们对上帝的内在次序没有直接的，几乎没有直接的，那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的内在的次序？父子圣灵这个次序，从外在工作，只有从外在工作，从外在工作。这就是那个Fred Sanders 那本书，他在这个上面讲的很精彩。这是三一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所有三一的论述，关于内在工作论述，对就人来说，都是从他的自我启示明白的。他的自我启示就是他的外在工作，他自愿向世人启示他是什么样的一位上帝，透过他的外在工作，透过他外在工作的工作，然后我们再推论到他内在工作的顺序。其实他内在工作就是他的顺序，或者他的 relations， 神学上的用词。不是说他内在好像很忙在做什么，所以当讲在内在工作的话，其实你就是讲三位一体三个位格之间的顺序和关系 relations。 Anyway， 我觉得有点有趣，可以提出来。如果有人做这个，我觉得这是很现在我觉得有一点 Trinitarian Theology 有一点 revival， 就是有越来越多的神学家又开始投入在这个，应该是我们信仰中最基要最基要最基要的，就是三一论。最近几年有。好，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哦，中保的荣耀，特别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当耶稣在分离祷告的时候，我们之前有讨论，大家可以回答吗？小明的问题，基督的荣耀，我们之前有。宜兴，你们都有在吗？基督荣耀是第几页？第几章？基督荣耀是在哪里提到？是他变相的那一页，不是 ？I don't know。OK， 好，基督荣耀就是我们好，是稍微看一下，不会花太多时间。约翰福音十七章那边会有一个神学上的问题。分离的祷告，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何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哦 ，OK， 这个荣耀是什么荣耀？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甚至你独一真神。对对对，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这一句话非常的，你仔细想，造成神学上非常大的困难。如果这个未有世界以前，我与你共享的荣耀，指的是永恒的荣耀，就是三位一体本质的荣耀，就是本来就属于子和父和圣灵共享的荣耀，为什么子还需要向父求？ 听懂我的意思了吗？如果不是那个荣耀话，那这个荣耀是什么荣耀？所以神学家像 Goodwin 和 Owen 就会说，按照这个的话，基督其实他有三重荣耀。他除了他有本质的荣耀，本质的荣耀就是他是上帝之荣耀，这个是圣父圣子圣灵同有的没有区分的荣耀， OK。 还有一个是他位格特有的荣耀。为什么只有第二位格有这特有的荣耀？因为只有第二位格什么道成肉身，取了人性。所以我们神学上他有一个复合的人person， 复合的位格，神人二性的位格。而还有另外一个荣耀，就是他按照他执行中保职分所得到的荣耀，那个荣耀就是有所增加的荣耀。 OK， so 所以他在这里所求的荣耀应该是按照他在永恒之中三位一体所立的救赎之约所共有的荣，所共，你要说共享吗？就说有份于这个荣耀吧，或者就是因为有救赎之约而有的荣耀。我会说也许这个就是更关乎是他的中保的职分的荣耀。虽然中保职分是他所得到的，就是父所赐给他的，所以他说这边讲说在永恒之中你一定要有一个救赎之约的概念，然后才有这个赏赐得荣耀的东西在里面。所以你可以说这也许是关乎他，这肯定不是关乎他永恒的荣耀，因为永恒的荣耀是不能求的，也不需要求的。所以要不然就是他属于他位格的荣耀，或者是他中保的荣耀。对，所以虽然位格的荣耀是唯有基督有的，但是在另外一个层次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他说是我与你共享的，因为是按照他们共立的什么救赎之约，他道成肉身。对，这样可以回答吗？ 那中保荣耀可以做什么？ 中保的荣耀你就想说就是只有他才有的荣耀，宇宙之中只有他才有，因为宇宙之中只有他是神人二性的位格，就是那一个位格特有的荣耀，是没有任何其他的 being 有的荣耀。Okay. 这边主要的就是要处理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他是永生神上帝的儿子，他怎么能够求荣耀？所以他一定是按照另外一个身份在求荣耀，而这荣耀与永生神上帝儿子本质与父圣灵共享的荣耀必然是不是那个荣耀。 OK， 也很明显他说我现在要到你那里去。十七章也是那个神学家会讲说他现在是在 far country， 在远乡，但是他说父啊，我现在要到你那里，我要回家了。为什么他能够回家？为什么父将他复活？因为他顺服以至于死，因为他是没罪的，所以父借着复活就平反他的儿子，这是没有罪的，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因为他顺服我，顺服到底。 yeah， 所以跟他的顺服肯定有关系。位格的荣耀就是他中保的荣耀。哦，对对对对，位格的荣耀，你要这么讲好了。位格是关乎，因为他是神人二性的位格。中保的话是关乎他顺服而获取的名分、荣耀、权柄，懂我意思吗？所以这三重的荣耀，第一个是他本质的荣耀，这个没有什么；第二是他位格的荣耀，因为基于他是神人二性的位格，所以只有他有这种荣耀。第三是中保的荣耀，因为他忠实了执行父所交托给他的任务，因此他得到了赏赐万民之上的名，那个荣耀有关联。可是还是神学家还是像约翰欧文他们还是把它分开来。 没有分开的话，就会变成他如果求的是那个，就是那个一个本质上的荣耀，没有差别荣耀。一，你要不是就成变成多神论，有一个神向另外一个神求荣耀。第二，你就是毁灭那道成肉身的人性，因为凡有份于神属性，任何属性的你就是有份于神，你就是有，你就是成了神。 本质的荣耀可以知道为什么分开，但位格和宗保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分开？概念上面的话，你可以这么说好了，位格他之所以有其荣耀，是因为他就是，而宗保的荣耀，他之所以荣耀，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一个是基于他的身份的荣耀，一个是基于他工作上所赚取的荣耀。 但是他可以有这个工作，是因为他的身份。Yes。但 是 我们还是， 可是你还是要分开，对不对？ 我 正如你要将他的工作，他是谁和他是谁分开，他的身份和他工作分开，也就是为何他的神学家会将他的荣耀分开来讨论。或者你可以另外一个说，他的位格的荣耀就是不会变的，他因为就是他道成肉身，神人二性的荣耀，但是他中保的荣耀是有所改变的，是有条件的，是要他顺服他才会得荣耀。 哦，因为是可以被改变的。 嗯，对。 所以，假如 也就是说，他没有在死在十字架之前，他有没有得到？ 他也是有位格的荣耀，可是他不见得有中保的荣耀。 还没有得到。 还没有得到。 对，因为他要圣经是怎么说，因为他顺服以至于死，所以父才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我可以理解他是有阶段性的。 yeah, 你可以阶段性，或者有历史性，或者有 progression。 对。 哦，好，你这样很好 做问题。他的那个荣耀，如果说我们跟我们最接近，就是他的中保荣耀，因为这是靠着他顺服所得到的荣耀。 所以他到天上，他的荣耀是位格跟中保两个都有，三个都有。然后我们同时是看见的是什么？ 他的荣耀都有关系吧？可是圣经上讲，我们是在他的面上看到上帝的荣耀。OK，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丽宇，你到这边来会不会觉得这边？我不知道你们的教会有没有讨论过这些问题，类似的讨论。OK， good， 很好。OK。谁带我们做结束祷告？ 我做结束。天父，谢谢你借着你的儿子所赐下的启示，按照我们的有限，真的要全人来领受你。我们感受到这是一件多么需要历程的事情，但却也因着你的中保的身份，这不变的身份，我们的蒙福在你里面是如此的确定。孩子，为此献上感恩，求你保守我们领受你的心，能够越来越与你的荣耀有份，也保守我们明天敬拜的脚步。祷告感恩，奉耶稣的名， 阿门。 阿们。